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三，农历8月29，北京小雨，16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播出第10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1次会议，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开幕，全国广播电视、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将直播大会开幕式。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强军五年迎盛会今天播出同心筑梦。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带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回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今天播出第10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采制央广记者马闯、刘乐、刘慧民。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过去4年，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贫困地区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和巨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50次到国内各地考察，几乎每次都提到扶贫。从黄土高坡到茫茫林海，从雪域高原到草原牧区，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总书记走遍了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党的18大以来啊，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的脱贫。每到一个地方调研呢，我都要到贫困村和贫困户了解情况，我有时候还专门到这个贫困县去搞一些调研。 人民不会忘记，连续5年，每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专门看望贫困群众。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他专门提到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18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在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同时，不断采取新举措，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实施精准扶贫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成效， 去年我国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40万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第四年减贫超过1000万人。党的十九大今天在北京隆重召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近在眼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党的十九大应到代表、特邀代表2354人，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特邀代表2307名。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由22人组成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由243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通过刘云山为大会秘书长。会议并通过了大会秘书处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会议还通过了十九大的议程，大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18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选举19届中央委员会，选举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央广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首先在大会秘书长刘云山主持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由习近平同志等42人组成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随后会议在习近平同志主持下进行了各项议程。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刘奇宝、孟建柱、赵乐际、栗战书为大会副秘书长。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说，全国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并经中央批准公布代表共2287名，经审查确认2280名代表资格有效，大会应出席代表2280名。报告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从去年11月开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选举单位严格遵循党章，坚持党的性质，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政治标准和先进性，注重改善代表结构，规范代表产生程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审核把关，严肃选举纪律，扎实做好代表选举各项工作。报告说，在代表选举产生过程中，全国基层党组织参与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党员参与率达到99.2%。各选举单位坚持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充分听取基层党组织、党代表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把代表政治观，严格落实四必要求，对所有考察对象的档案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党风廉政情况征求了纪检机关的意见，对来信来访线索具体的均认真调查核实，对人选中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进行了查核，根据征求意见和核查情况，对不宜做代表人选的进行了调整， 准确认定人选身份，坚决防止顶帽子。各选举单位召开党委全体会议或党委党组扩大会议，以投票方式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除西藏、新疆经中央批准实行等额选举外，各选举单位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差额选举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差额比例均多于15%，符合中央要求。代表选举产生后，通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报道了代表选举工作情况。报告说，十九大代表总体上符合中央规定的条件，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作风品行和较强的议事能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代表结构与分布比较合理，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比例明显提高，女党员代表、少数民族党员代表数量增加，代表学历层次较高，年龄结构合理，有不同历史时期入党的党员。十九大代表各项结构比例均符合中央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报告说，参照十八大时的做法，中央确定了74名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九大，特邀代表享有代表同等权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会议还通过了列席和来宾事项。中央决定邀请党内有关负责同志和部分党外人士列席大会。列席大会的有不是十九大代表的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有关同志，共405人。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的有现任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党外人士，在经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无党派代表人士、宗教界代表人士，在经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中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民族宗教界人士，共149人。主席团会议还通过了十九大的日程。根据这个日程，十九大将于10月18号上午开幕，10月24号上午闭幕。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共42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马凯、王沪宁、刘延东女、刘奇宝、许其亮、孙春兰女、李建国、李元朝、汪洋、张春贤、范长龙、孟建柱、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韩正、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宋平、李兰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杜清林、赵红柱、杨晶、蒙古族。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共243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丁学东、丁薛祥、余广州、余忠福、万立俊、习近平、马凯、马彪壮族、马兴瑞、马国强回族、马小天、王军、王霞女、王勇、王晨、王毅、王希、王小红、王玉普、王政委回族、王东明、王伟光、王志民、王志刚、王岐山、王沪宁、王国生、王胜俊、王小辉、王家胜、王家瑞、王猛辉、支树平、尤权、车俊、方向、尹卫民、巴音朝鲁蒙古族、巴特尔蒙古族、艾里庚伊明巴海维吾尔族、石泰峰、布小林女蒙古族、卢展公、田国立、白春礼满族、童云飞、吉炳轩、毕景泉、屈青山、朱生岭、朱镕基、 任洪斌、向八平措藏族，刘雷、刘鹤、刘世瑜、刘云山、刘延东女、刘其宝、刘国志、刘念光、刘嘉义、刘次贵、齐扎拉藏族、杨峰吉黎族、江泽民、许吉亮、孙志刚、孙金龙、孙春兰女、苏辉女、苏毅然、杜丽群女壮族、杜清林、杜家豪、李毅、李伟、李希、李斌女、李强、李鹏、李干杰、李长春、李玉富、李继恒、李克强、李兰清、李作成、李尚福、李建国、李小红、李海峰女、李鸿忠、李志勇、李瑞环、李锦斌、李元朝、杨晶蒙古族、杨传堂、杨洁篪、杨振武、杨小杜、肖杰、吴邦国、吴社周、吴英杰、吴杰明、吴关正、吴胜利、邱学强、何平、何立峰、何义婷、于留芬女、英勇、冷荣、汪洋、汪永清、沈月月女、沈德勇、怀进鹏、宋丹、宋平、宋涛、宋秀妍女、宋雨水女、宋普选、张平、张军、张毛、张幼霞、张生民、张庆伟、张庆黎、张继南、张春贤、张恒珍女、张小明、张高丽、张海迪女、张瑞敏、张义炯、张德江、陆东福、陈元、陈旭女、陈曦、陈武壮族、陈雷、陈豪、陈文清、陈四清、陈全国、陈宝生、陈敏尔、苗维、苗华、苟仲文、范长龙、范肖俊、林铎、叶惠满、罗干、金壮龙、周强、周小川、周木兵、郑卫平、郑小松、孟建柱、孟祥峰、赵乐际、赵克石、赵克志、赵洪博满族、赵洪柱、郝平、郝鹏、胡泽君女、胡春华、胡锦涛、贤辉女回族、钟山、钟少军、信春英女、侯晓、于正生、江大明、楼勤俭、贺国强、骆惠宁、秦生祥、袁曙红、聂卫国、聂晨曦、栗战书、贾庆林、钱小千、铁宁女、徐平、徐林、徐乐江、殷方龙、高宏卫、郭生坤、郭明义、郭金龙、郭树清、黄明、黄守红、黄坤明、黄树贤、曹建国、曹建明、盛斌、雪克莱提扎克尔维吾尔族、常万全、鄂静平、陆新社、彭清华、董强、蒋超良、韩正、韩长富、景海鹏、傅正华、焦若愚、舒印彪、曾庆红、温家宝、谢福瞻、楼继伟、裘元平女、雷凡培、蔡奇、蔡明照、骆树刚、熊群力、李火辉、潘立刚、穆红、魏亮、魏凤和。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共22人，主任王岐山，副主任赵乐际、苗华，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石泰峰、杜家豪、李玉富、李志勇、李锦斌、杨小杜、宋秀妍女、陈旭女、陈曦、陈豪、孟祥峰、赵克志、郝鹏、侯鹤华、洛桑江村藏族、贺军科、高宏卫、雪克莱提扎克尔维吾尔族、焦若愚。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新闻发言人妥振介绍了十九大准备工作和大会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反腐败等方面的提问。央广记者焦莹、马哲报道。 妥振介绍，昨天下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预备会议确定了大会的议程，大会的会期是10月18号到10月24号，经十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2280名代表资格有效。按照惯例，中央还确定一部分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党员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将召开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机构。十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将同中外记者见面。 在回答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和下一步部署时，妥振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改革的步伐坚定向前，不会放慢。 党的十九大将对今后五年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将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发布会上能否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备受媒体关注。妥振表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我们党做出的庄严承诺，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没有退路。 想问一下，到时候能否如期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贫？如何有效地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 我们坚信呢，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坚持一个实字，扶贫工作必须务实，扶贫过程必须扎实，扶贫结果必须真实，要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针对十九大之后反腐败的力度将会弱化的说法，妥振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防正在构筑，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天上午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从今天上午8点45分开始并机现场直播大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届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也将现场直播，全国各省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将同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节目。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社论说，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们党将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将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社论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伟大的党不忘初心再出发，勇担重任立潮头， 引领承载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驶向更加光辉的彼岸。 央广消息，昨天出席党的十九大的解放军代表团和武警部队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团分别举行成立大会。解放军代表团推举范长龙为团长，许其亮为副团长，苗华为秘书长。武警代表团推举朱生岭为团长，王宁为副团长，严晓东为秘书长。 强军五年迎盛会 系列报道《强军五年迎盛会》今天播出第五篇《同心筑梦》，采制央广记者马毅。 2017年9月，第三届居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在北京举办，8个主题展区422项技术成果全面展示了十八大以来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重大成果。2015年3月，习近平在12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宣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就在这一年，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正式上线运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科研订购局局长朱成： 坚持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军民二元结构，这对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2017年1月22日，由习近平同志任主任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设立。6月2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仅仅3个月后再次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尤光荣： 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在顶层上解决了组织管理的体制问题，第二个呢，产业布局上要体现军民融合，第三个呢，就是要鼓励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中来尝试不同的军民融合的发展的模式。我觉得这都是现在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一个新的特点。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今天上午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做客中央台，解读十九大报告中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今晚9点到10点半推出特别节目《央广公开课》，由中央党校教授戴燕军主讲，全面从严治党，欢迎收听。 近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2017年宣传推选学雷锋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活动。 以全国时代楷模魏德友的先进事迹改编创作而成的电影《守边人》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仪式。 自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等地爆发甲肝疫情，并有蔓延趋势，目前已知至少18人死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留意所在地区甲肝疫情，注意个人卫生，加强防范。 正处于篡改产品数据风暴漩涡中的日本神户制钢所17号表示，该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神户钢铁美国公司已被美国司法部介入调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前程、忠诚，主播方亮、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步，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